言行体现修养，举止彰显文明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起的日子，守着你脖子。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。 All right now， 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恋人，娘子。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恋人，娘子。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恋人，娘子，娘子。哦，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恋人，娘子， 娘子。 片片有你的画面，温热人间。 羞涩的你，何时并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？爱是什么？ 担心，不愿生根， 不愿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Don't cry for me, Argentina.